电池为什么带了亮吗？ 没对上。 哦，这样没讲。 警觉实在受不了。 讲到真武汤啊，那这个到了真武汤里面后面加减法，像什么真武汤啊，什么炒三胡汤啊，都有这样类似的加减法，所以同学基本上就依此办理就可以了。还小建的黄芪鸡茸汤也是。那这个地方啊，因为它真武汤加减法有一个，如果这个人咳嗽了，就加五味子、细辛、干姜啊。那我们历代的医案里面，真武汤加这个细辛、干姜、五味子，这个所谓的咳嗽加减法，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往往一个人的水毒体质用咳嗽加减法比用原来的真武汤有效。也就是说，这个细辛、干姜、五味子加了以后，它好像更增加了这个汤剂的软度，并且会比较有细性，以后它比较能够去钻通一些，就细辛干姜结构，它比较能够钻通身体一些好像累积阴寒的地方，这个水毒会代谢的比较好。所以简而言之，甚至我以一个比较粗糙的方法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说粗糙是因为曾经有同学的反馈啊，台湾这边同学是说怎么样的情况加细辛干姜五味子比较有效，怎么样的情况会不加比较好。但是粗糙的来讲，我常常开真武汤根本就是直接开细辛干姜五味子，尤其是拿来治疗杂病的时候。什么叫做杂病呢？就比如说，如果这个人身体是一个水毒型的体质，他是皮肤比较灰白灰白的，然后稍微有一点点偏胖，但是也不一定啦。那个灰白水毒型，然后这个人刚好又是一个多劳多动的人，那这个多劳多动的人，比如说他每天可能慢跑或怎么样啊，他这样的人他不一定会变成那种很明显的水毒肥，就是我说吃真武汤就会更加爆肥，然后再慢慢瘦那个水毒肥，它不一定。但是它的身上的水毒跟寒气会累积成我们台湾人说的叫做红豆冰的东西，就是它的那个这个腿啊，尤其是小腿会有一颗一颗暗红色的凸起，你们大陆叫什么？就是有一点像蚊子咬的包，但是呢是比较暗色的，暗红色的。所以台湾人就叫红豆冰，你们叫什么？凸出来，就是肉有一颗一颗暗红色的凸出来，一坨一坨的，有点像蚊子咬，但是暗红色。像这种水毒红豆冰的情况，那就是很明显的有加细辛干姜五味子那个版本比较有效，就它比较能够勾得比较远，就是原来的真武汤好像只作用在身体的中轴这种感觉。怎么样？ 有个丘疹 的，哦，就是好像皮肤底下埋了一颗大红豆那种感觉。好，啊？ 不是。 总之，这样的人我是看到过了。那你们呢？应该能够想象吧，对不对？ 不是湿疹吗？ 这是暗红色的疙瘩，腿上。 是就 不一定会痒。 年轻人没有。 然后或者再说一下，就是比如说如果是老人家冬天容易皮肤痒的，常常是真武汤比较有效。那这样子的话，说不定这个都不要说什么水毒不水毒了，而是真武汤比较能够激活一个人的新陈代谢。所以呢，他的这个有的时候皮肤痒就是因为皮肤的油脂分泌啊，或者是新长出来的新角质长得不够快，所以旧的角质一稍微掉了，皮肤一薄了，人就发痒。所以老人家冬天皮肤痒的话，真武汤也还算蛮有效的。那上一题我之前说什么冷气病啊，用真武汤加连翘，这个是我们台湾啦，所以大陆其实说不定是可以改方，因为在我们台湾是那种大家湿气比较重，然后当你在外面，他夏天在外面受了热，气候又比较热啊。受了热，一进冷气房，然后汗孔闭住，那那个热气就闷在里面，变成湿热。所以这种情况下，用真武汤帮忙代谢它的水分，然后补强阳气，然后用那个连翘把那个累积的湿热逼出去，那会在台湾是比较有效。 那中国大文化，我就觉得可能可以改造另外一个结构来使用，倒不一定要照我那个说法。那然后呢，历代用真武汤治疗那种年纪大了慢慢听觉视觉就退化了，甚至聋掉瞎掉的，民国初年有一系列的议案都是用真武汤咳嗽加减法让那些人的这个听觉视觉恢复。所以这一点的话，当然真武汤的这个使用法，那个使用的医家是引用一句话，是《黄帝内经》里面的，说一个人以水不能救五火，那眼睛就会瞎掉，这样一个说法。那可是《黄帝内经》那个说法，如果要印证成今天的科学的看法的话，可能会是把那个一个不能救到五脏，就是水不够，那个什么什么水不够，所以救不到五脏的火，所以人的视觉听觉就提早老化。这个故事情节的话，如果用一般的西方研究是说，人的内脏有的时候会有微微的发炎，如果这个人的内脏处在长期的微微的发炎的话，他就会老得特别快，我们中医说的撞火石气这件事情。那如果这个人的人体他自己肾上腺所制造的那个自己的类固醇够的话，他就可以消去这个五脏的微微的发炎，那这样他的内脏老化就会比较慢。所以治疗这个老化而造成的耳聋跟眼瞎，用真武汤，那个医生是用这样一句话来当做他的论证。不过照理说，真武汤就算能够提供这个医水好了，好像也是只能够延缓老化，对不对？让它不要更严重。那个好回来是怎么一回事啊？这真的是可以靠可逆的吗？这这个问题点是这样子。不过呢，这个是昨天我干爹提到的，他说其实人类在那个肾上腺里面一直有残留出生的时候的未分化的干细胞，只是重点在于你要怎么补肾，可以补到这些干细胞去修复那些受损的神经。就比如说他说是不是明朝的张介宾还是谁啊，说一个中风状况变得很不好的患者，那有某位过去的医家说补肾连补三年会好，也就是这个东西可能是认为，那我干爹跟我讲说可能是你真的补肾要补到爆的时候，那个肾上腺里面那些干细胞可以分出来去修补那些已经受损而一般人认为不可逆的神经。所以真武汤的这个水神之方，说不定它是有某个向度是有这种功能，但是这些都还是有待研究啊，我们中医是真的看不到干细胞了。所以那个一水是不是有包含到所谓的干细胞这件事情，我也不是很清楚。那至于说我这个讲义上面啊，讲义在第六页上面的那个真武汤的这个主治啊，那就是说有 ABCD 点，我们稍微顺过一下啊。一个是太阳病发汗之后又烧起来，第二个是发烧，那个人主观的不觉得发烧，别人就知道他发烧，他是本人不觉得。那第三个是感冒后人变笨，那这个也是重要的真武汤症，只是用户端这个怎么，这个要怎么让医生问诊，就是医生必须原来认识这个人，然后仔细的观察他的日常生活起居，然后发现他果然什么事情都比之前要不灵光了。那这个是当然啦，有台湾曾经有过一个那个忧郁症的患者，就是整个人消沉到就是万念俱灰，什么都不想做，然后他曾经控诉说他的忧郁症是因为感冒去住院，然后吹了冷气，然后就变成忧郁症。就是在少阴的这个时候，人本来就是这个关于什么血清素的那个机制是受影响的，然后那个时候再受寒深一点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残留变成一个人体的一个化学机制，然后就常年都变成忧郁症。那当然治忧郁症用那种补肾阳的药也是帮助上是比较大一点了。不过话说回来了，你们大陆的人其实好像，因为我们每个地方的人的那个生活习惯不是很一样，所以你们大陆那种 忧郁症到什么事都不想做，然后好像顶多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每天好像像个游魂一样，就只能开个电视这样静静看电视，要干嘛都不想干，那种状况你们有吗？ 有 啊。啊，什么是这样？你们叫抑郁症哈、啊。那抑郁症的话，就是通常的做法是补肾阳的药，就是少阴系统的补肾阳的药，加上那种疏肝解郁的药，会比较起效。但是那个疏肝解郁要去看这个人元气够不够，不然的话他的那个情况可能不会好转。像我这样说好了，日本人对于女性的抑郁，最喜欢用的方是加维逍遥散跟龟皮汤合方。那因为龟皮汤不是治疗劳心过多人恍神嘛，逍遥散治疗肝气郁结，对不对？那加维逍遥散对不起，不是逍遥散，可是加维逍遥散这个结构有那个牡丹皮跟栀子的那个单支加维逍遥散，它的疏肝的力道很明显的胜过原来的逍遥散。可是有牡丹皮跟栀子偏寒，有些人吃了以后会脾胃冷，然后开始拉稀。那龟皮汤呢，它是养脾奉心，把脾气分给心，然后让这个人不要精神恍惚的。那龟皮汤的问题是里面的那一些什么木香啊、龙眼肉，有时候人会吃上火，所以龟皮汤跟逍遥散二合一的时候，这些副作用都没有了。那所以其实我习惯的开药法是开加维逍遥散，如果觉得这个人脾胃比较弱，我就加龟皮汤；开龟皮汤，觉得这个人怕会上火，就开加逍遥散，反正就合着用。那但是这个在日本就是特别有效的方，你可以这样想象，就是日本的女人可能就是每天脑袋里面都在转一堆乱七八糟事情，然后要谨守本分，要很有礼貌，然后要活得很虚伪，对不对？就明明王太太今天穿衣服超丑，就说王太太你今天哪里买的好美哦，就是这样子遇着，然后每天在脑筋在转那些东西。因为上次我们家大庭的太太去那个苏州玩得很不高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种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人，就是每天都在想很多事情，都在防着这个防着那个，所以就是劳心过度，然后加上郁闷。那在那样子的一个框架下面，龟皮汤加逍遥散会特别有效。可是比如说我们台北认识的朋友有一个男生，我们姑且叫他阿信好了，反正苦命的人都叫阿信就好。那个阿信呢，曾经就是得抑郁症，然后他就是需要吃药才能上班。但他们的情况是，如果工作转了一个单位是压力比较小的单位，抑郁症就可以不用吃药，不然的话他就是一直要吃药。那这个阿信的情况就是比较是我们一般的台湾人普遍会有的问题，就是很喜欢扮演受害者。就比如说如果跟他一起去泰国玩，然后下大雨了，然后他穿的是布鞋，那我就说这个很简单嘛，你就随便哪便利店买个拖鞋就好了，让他第一家便利店没买到，然后呢就算了，就觉得就算了，然后他呢就变成每天逛街只要踩到水坑就生气，脸色铁青，回旅馆去用吹风机吹鞋子吹一个钟头。那我就觉得这不是勇往直前买到那个鞋就好了吗？但他没办法，就是也就是说这个人可以说是我们的台湾人的基础教育，就是要人不要爱自己，但是要爱别人，所以每个人都习惯对自己非常冷漠，就自己的需要他就觉得算了，不要这样，那太自私，那别人的需要就要去迎合别人。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的那种台湾人的生活习惯，那有的时候看到什么事情，看到这个某阿信哦不高兴了，就会看到他好像要生气，然后就想，可能我认为他可能在觉得说啊，讲了也没有用，他也不会改，然后就算讲一下会觉得我不合群，然后怎么样，然后就深深的把那口气憋下去，然后憋下去之后就露出一个好像眼神中有一股悲怆，然后茫然的望着天空，然后我眉心微微的蹙起来，就是我在那个阿信身上是，就算他抑郁症没有发作的时候，我也常常会看到他有那种很明显的这个我称之为猛暴型四大皆空的症状。就是比如说一群朋友商量说我们去哪个地方玩，去哪个夜店跳舞或什么东西的啊，就这类就以为他好玩的事情，然后阿信就会出门到一半，可能在穿鞋把鞋带的时候忽然觉得 哎，其实这个也没有很好玩嘛，但是忽然不想去了，就我称之为蒙暴行是四大皆空，就忽然之间就看开了，就不去玩了，就是那种情绪上来，但他觉得那又怎么办嘛，对不对？然后就哎压下去，装没事算了，咬牙过去就好，就忍耐忍耐再忍耐，然后他的那个对自己冷漠的那个习性，就会变成任何事情都不努力争取，然后把自己导演成一个受害者。我们台湾人最喜欢把自己导演成受害者了，因为受害者是没有责任的。台湾人最怕的一件事就是人家觉得说这是你的错，所以就是无论如何都要闪躲那个这是你的错，然后把自己导演成一个没有责任的人。宁愿是当受害者，过得很痛苦，他也要觉得我没有错，不是别人的错，就是这是台湾人的那个习性。然后。那你也可以说我们台湾人比较可怜啊，就是糊里糊涂的，就是被割让给日本，变成日本人，然后糊里糊涂的又还给中国，然后没两天又说，哎，我们现在不是中国，是他蒋介石政府的人了，就是那什么都是哦，是任人摆布的啊，就是，都不是我的错嘛，对不对？我有什么错，对不对？然后，就那种不能够有责任意识的那种状态，然后就变成那种猛暴行自大皆空发作。所以我觉得台湾人的那个抑郁症，其实某个角度来讲相当的无解，因为台湾人那个习惯，就对自己冷漠，然后觉得什么状况我都不用努力，因为努力也会有改善，所以就那种猛暴行四大皆空的抑郁症，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还里面遇到是吹冷气吹冷烧阴病恶化是抑郁症，大概是这样子的故事情节。所以我在台湾是不太喜欢接触到抑郁症的患者。因为觉得他的那个无论如何要把自己导演成受害者，然后让自己没有责任的那个倾向跟习性相当严重，那样子造成了猛暴行四大皆空，就会变成大家都信佛，因为他的个性会找那个能够支持他个性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我们台湾的那个各个企业单位或者学校单位最怕跟佛教单位合作。因为他们就这样子做事情很冷淡，然后都不做好，然后你指责他的时候，他就说啊，做人不要太执着。然后就是什么事情你想，像我的话，什么事情都猛冲到底的，就是去了这里玩，还要去哪里玩，就都是很拼的。但是那种猛暴行自大皆空，就忽然之间觉得，哎呀，去这里干什么？反正百年之后你也死了，我也死了，就是忽然之间就发动那种很奇怪的佛心。然后或者是跟小孩子怄气到一半，就说算了算了算了，反正我也会死，你也会死，你也气不了我几年了。就是那种猛暴行四大皆空，一天到晚乱发作，这个是台湾人的抑郁症的那种模型。那我想你们大陆可能不是这样吧，对不对？所以 也有 啊。 没有，我也有啊，希望。 躁郁症不是啊，躁郁症是代偿啊，躁郁症是一个很会自责的人，很努力要证明自己是好的。那个叫躁郁症，不是药物。躁郁症不是药物，躁郁症是要治的话，是要这个人啊，要停止他那个随时证明自己对人很有帮助的那些乐善好施的行为。就躁郁症是因为这个人努力的，因为他有一个标准，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他那个自责他撑不住，所以他就努力的要对别人好。就是比如说人家讲什么，他就跟你讲哦，你们说要去买那个猪猪，对不对？我跟你讲啊，你一定要记得哦，到那个什么潘家园第几个摊子，那个摊子我很熟啊，你报我的名字，他为什么叫他说什么便宜，就随时都要让见缝插针的要证明自己对别人人生是有帮助的，那个叫躁郁症。那他从此以后绝不允许自己见缝插针的去对别人有帮助，只是安心的活在他的自责跟自卑里面，这样会慢慢好。这个跟药物没有关系，但是他这一头还是会猛暴性的见缝插针的热心助人，他那一头觉得自己好烂，应该死了算了，来到世界上都是我的错的那个自责就没有办法好。所以躁郁是自责代偿成的好人病，那但是抑郁症是那个我们台湾这边是因为压抑情绪跟自己对自己冷漠，对自己的所有的不好的状况都不知道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允许自己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人生，然后压抑压抑再压抑，然后变成随时随地猛暴行四大皆空。那如果变成说这个猛暴行四大皆空还没有退散，也就下一个猛暴行四大皆空就出来了，然后串成一起了，就变成什么事都不能做了。那个是台湾人的抑郁，好，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情节吧。那当然 这种抑郁啊，因为到底是跟什么脑子里面血清素什么有关系嘛，所以这个东西用少阴的补阳的方子多少会有帮助，只是不能够改善这个人的这个结构的时候就比较麻烦。或者说我们台湾有一个心理医生跟我讲，哎，我跟你讲哦，这个忧郁症的患者，我们台湾叫忧郁症，他忧郁症的患者有一个特色，就是都是俊男美女。怎么讲呢？就台湾人的忧郁症患者最多的就是那种很喜欢上健身房的那种人，就把身材保养得好好的，就是等于是说这个人他是很要表演给别人看我是优秀的这样子的人。然后第二多的是就是大善人，什么事情都是以别人为优先啊，对别人特别好，对自己就不够好，这是第二多的。那第三多的是精英分子，那精英分子有的人是做自己爱做的事那没事，但是他是其实不爱做这一行，但他要努力表现的给别人看的，就是比如说他其实兴趣不在这里，可是爸爸妈妈对他有期望，他只好走这条路，然后考的分数很高，然后走了这个科系，然后做了这一行，然后做的还不错，那这样子变忧郁症。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你走的人生不是你的灵魂的呼唤的，那你灵魂自动切你电，那你没有血清素，然后就那这个东西整的来讲就像我说自律神经杀手第二名是不能活成自己想活成的人。那或者是换一个角度来讲，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啊，就是人的脑子里面有一个东西我们中文翻译叫杏仁核之类的东西，你们叫什么？不，杏仁核那个东西是脑子里面用来对恐惧有反应的东西。那恐伤肾听过吧，就是当这个杏仁核分泌了什么东西的时候，人会处在害怕的状态之类的。那中医说的那个恐伤肾那个杏仁核，但这件事很奇怪，我们这个地方少阴病，少阴精没能量会烂掉，那叫扁桃体，对不对？日本人是杏仁核跟扁桃体都叫扁桃体，所以你在翻译日本医书的时候很头大，你不知道他是说脖子那个还脑子里那个。但是我觉得日本人这种模糊感，我觉得有一个意义，觉得都是跟少阴经息息相关的东西。就是你一旦，我跟你讲，所谓的活在恐惧之中，不是说我现在好害怕这件事情，而是你人生其实有很多你怕的东西，你为了闪躲那些你怕的东西，活成某一种状态，就是一天到晚在防患于未然啦、啊、之类的。那样的恐伤肾的结构，或者是我们台湾人的怕承担责任，或者怕别人指责，或者怕跟别人不能维持和平的状态，不喜欢有冲突，这些种种的怕，让一个人选择了一个特别的好像钻着缝缝走的人生的时候，那他那个脑子里面的杏仁核的作用会让他变成忧郁症、抑郁症这样子。所以当然这些因为很多很多的怕而得了抑郁症的人，在别人眼中是身材超好、大善人、精英分子，但是他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怕而打造出来的。就是那这样的抑郁症，我就觉得那整个生活形态怎么办？好，那这个先不管了。然后再来我的这个讲义这边，第一项就是单纯的少阴病啊。少阴病就是肚子痛、拉肚子、手脚发肿，然后小便呢特别白或者特白茫茫的都可能啊。那再来就是真武汤有一个地方特别好用，就是一个一项的，就是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情节，就是你家有一个长辈年纪也蛮大了，然后他有一次感冒老不好，然后送到医院去诊查，那医生就说：“哎呀，这个需要住院啊，你已经肺积水了，有点肺积水，有点心包积液，这听过吗？”那个是真武汤是超级好用的特效药，科学中药吃几颗就可以出院了。只是呢，老人家被推进加护病房，也轮不到你给他吃药了。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地方，如果医生让你住院，你能够在办住院手续以前给他吃一点真武汤，或者怎么样，就是。还蛮有机会，就在那个时候就把它好转起来。那再来就是手脚震颤、头痛脚轻，就是太阳病的那个啊，手抖，然后很容易不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昏，动不动乱摔一跤的。那再来就是水毒体质，那水毒肥胖、水毒高血压、水毒红豆病，这些都归真武汤管。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今天你是要用中医赚钱的话， 你所需要会的还真的不必多。一个真武汤如果搞得好的话，你几个专科做得特别好，你已经是一辈子吃喝不尽了，剩下的医术的长进都只不过是兴趣而已啦。那因为真武汤是治水毒的，那我有一个，我听过一些故事情节是这样子的，那真武汤如果加了干姜什么的，当然药性比较暖，那你可以理解，对不对？可是呢，这个原方真武汤，我在台湾很多朋友吃了之后，不要说很多啦，有朋友吃了以后告诉我说，这个真武汤很奇怪，我有吃真武汤的期间，如果有常常时不时喝一点冷的饮料或什么东西啊，我的肛门就肿痛。也就是说，真武汤本这个方本身那个附子的力道被生姜啊什么引导去制造那个水的代谢循环的那条路，这个或者是引导成这个肾上腺功能的促进，这样子的做法上来讲的话，这个人并不会上火。可是这好像有点像是电流跟电阻的那个意思一样，就是如果你喝了一些冷东西去阻抗它了，反而上火了，有点像是那个电阻大的电线就会发热那种感觉。那所以我们在台湾用真武汤呢，又是非常容易破功。怎么讲？就是当初丁助教，刚跟我学的，就在接触中医的时候，因为他是那种灰灰肥肥的人嘛，所以他就说，哎，刚好是血压是高的，然后呢，他就觉得，我的血压偏高，那照节中说的，我可以吃一些真武汤，让血压降下来。就比如说本来血压是什么180之类的，他吃了吃了就150、120，降到130了，这样子，眼看也不错，然后呢？但是呢，我们台湾的小孩子到了一定年龄要去当兵，对不对？他就觉得说，我当兵的话，血压高可以不要当兵啊，对不对？所以我还是需要血压高一点啊，然后就猛灌一大瓶冰的柳橙汁，好，血压就高回来了。就是在疗程里面一破功，他那个反弹是非常惊人的。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也是高血压，让他跟我讲说，怎么干啥高血压？我说没问题，真武汤啊，我们台湾那个丁助教是科学中药。朋友是吃那个煎药包，就我们台湾煎好的药做真空包，他带着喝。结果呢，那个朋友在吃真武汤的期间，他刚好到高雄，台北高雄啊，台湾南部有个高雄县，他去高雄办活动，然后呢，天气热，就吃了一碗刨冰，当天晚上脑溢血，好，送医院开脑去了。就是，也就是在我们台湾来讲，吃真武汤是只要遇到一点冷水类的东西就破功，就阻抗，就上火。可是我在大陆来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有同学吐我的槽，说我的老公我给他吃真武汤，血压也降了，然后我老公也是这个冷的也喝，那个也冷喝，冷的也喝，没事。那怎么办？所以就是为了保险起见，我会跟你讲说吃真武汤的时候尽量不要喝到冰冷的东西。但是呢，有些人就是老公特别好，就不怕破功，也不会破功，那你就自己看着办吧。但是我们台湾人是很会因为一点冷水就破功的。其实真武汤还有一个银跟丁的故事，可是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讲说就是真武汤平常喝起来觉得很温和，可是你真的身体里面有水毒的时候，那个汤的力道之大，会让你觉得果然这是厉害的方，这样子。但我忘了他那个主症是什么故事了。好，那我们现在再跳回我们原来讲到太阳病真武汤是在哪一个地方，我们继续往下走啊。在7至55开始啊，再往下看。那7至61是一个很少有人会有的病，但是这却是一个唯一解。这个他说，一个人发汗发到心阳都散乱掉的时候啊，这个人他是尿完尿了之后尿到痛。有人遇过这个病吗？尿完了之后尿到痛。 鱼凉丸 ，尿完了之后尿到痛。那这个丸剂是这样子的，就是鱼凉是一个好像中国人认为的鱼凉是河里面的大石头，里面剖开里面有黄粉。那 石中黄，如果是长在山上的叫太乙鱼梁，长在水里的不是长啊，这东西是矿物，在水里叫鱼梁。那中国人的童话故事说这个是当年大禹治水没吃完的便当啊，所以大禹治水，大禹没吃完的便当在河里面，这边中流砥柱，所以它是可以把那个往下冲的这个河水挡住的，就是治水的石头粉。那这个方剂除了鱼梁之外的结构，简单来讲是在做一件事，就是我之前提到的膀胱气化。也就是说这个人啊，鱼梁是治疗什么的，因为后面还会有一个赤石之鱼梁汤，那个是治疗尾鱼不顾大肠流滑油的。所以鱼梁是治疗身体里面有液体啊还没有应该出来的时候就滑掉的。那这个地方是鱼梁丸的，这个以病机学来讲的话，所以他的身体有个地方啊太松动了，太滑了，所以他的小便还没有气化完成就已经有尿液把它放出去了。那个没有气化完成的尿要出去的时候身体会有个自然的机制，会这个东西它有生命能啊，不要浪费啊，这个没有吃完不要丢啊，就是那种省剩菜的那个家庭主妇之心哈，然后就赶快要把那个水抓住，然后就变成尿完了之后尿道抽痛。那这样的病症，如果你说尿的情况没有，其实应该有一些男生有过这个经验，射精完了之后会痛的，有男生有吗？不敢举手了啊。那个也是差不多的意思，就是人的液体要离开人体的时候都需要气化的过程，如果那个没有气化完的话，那个身体都会有想要抽搐的那个感觉，所以会扯痛。因此呢，它就是用鱼梁让你那个不小心又滑脱的那个部分收住，然后另外的药就是暖你的下焦，增强你的膀胱气化的功能。那这个小便以阴痛的这一个主症听起来是很难遇到，但是我相信如果是我们的业主的话，应该可以发现这个药方有很多开发的可能性，就是专治膀胱气化不良的，所以在可能也日后推扩用吧。而且鱼梁丸因为很多很少有别的医生在用，所以你如果开发出什么什么治什么的成药的话，你就是独家，就申请专利的时候啊，这东西果然是可以申请，因为别人都没申请，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小乔乌汤条文看过啊，在下面小建中汤。哎呀，讲到小建中汤的话，啊，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刚好来岔题讲虚劳篇算了。这个地方的小建中汤是这个患者啊，他是脉比较下焦脉比较偏弦，然后小腹痛。那这个刚好挂到很多很多女人的这个生理期的痛，所以小建中汤是，就是如果你今天你是完全没有医术，也想摆摊医女生的月经痛的话，你就只管卖小建中汤，反正呢，吃错了完全吃不坏，吃对了大概六成都，就是你的客人六成都有效，就是要做生意的话很好做，对不对？而且你要做好妈妈的时候很好做，比如说你女儿啊，初中高中的女儿带同学回家，谁月经痛，你就说，哎，这个你姓李叫，你家姓李就李妈妈给你吃一个什么，就医好了，很快就帮你把那个广告打出来了。这里岔题一下，就如果是月经痛的话，还有一个是当归十二散治的月经痛，虽然那个另外开一个主题再讲，我们现在先来岔题讲血碧虚劳篇。这十四卷的前面吧。好，十三支十八开始。这个十三支十八，这个有一个，先是一个黄芪五物汤啊。黄芪五物汤是治疗手脚麻的。那这个黄芪五物汤的手脚麻，张仲景是说，这个人呢，平常是不太运动的人，他叫尊容人，那就我了啊，我也是那种坐在哪里很容易手麻脚麻的人，就是那种平常不喜欢动，然后 他说这样的人都是 肌， 就是骨头啊肌肉都没有练过啊，然后就只有皮肤啊肥肥的。那然后呢，这样的人又加上虚到了啊，那这个虚到了呢，张仲景啊，我觉得张仲景真的是非常会，就如果张仲景拍色情片的话，他拍的色情片一定很容易一刀未剪通过了。怎么讲呢？张仲景超级喜欢把那个限制级的话题讲成普通级。哦，你们大陆电影没有分级，对不对？所以不知道我说什么。你们大陆就直接限制不准上瘾了啊，就不用限制了，对不对？就是我们台湾是有这个什么儿童不宜的级或者青少年以下，你们有吗？ 没有， 没有，对不对？所以你们大陆只有普通级啊，所以没有我说的那个情况啊，这个是台湾人才能够说的梗。意思就是说，凡是要提到色情的话题的时候，张仲景都有一个比较不色情的讲法。比如说这里就讲说，再加上你呢卧不时动摇，就是你要睡觉的时候你却不睡觉，然后在那边搞来搞去的。那要睡觉的时候不睡觉，在那边搞来搞去的，那古时候又没有电灯，总不会在那边打电动嘛，对不对？那这个 那 于是呢你就更虚了。就像有一句张仲景的那个甘草小麦大枣汤的那一句话，让历代中医整个是吵翻天。因为张仲景说，一个女人内脏干燥就会时不时就想哭了，然后所以中医就在解释，哦，这个方是润肺的，因为肺主悲，肺干了之后怎么样？但问题的方就不是润肺的，你知道？就是大家吵来吵去，不，这一定不是肺干燥，这个内脏干燥是指子宫的干燥，人的什么女人的什么血海啊，什么阴血不足啊，什么什么，但是这里面也没有补子，里面也没有在补子宫的血的，所以这个东西吵了差不多1700年，那这句话很简单嘛，就一个女人得不到滋润而已嘛。但是张仲景问女人内脏干燥，这个内脏里还有什么？有一个很下流的日本漫画啊。那个有一个女生刚好那天好像没有穿内裤，穿个长裙走在路上，然后踩到香蕉皮，滑一跤，让脚上大塌起来，前裙子翻起来的时候，然后正面一个男生走过，瞪大双眼说：“内脏。”就是那个内脏干燥啊，所以就是那个剧情呢，张仲景反正遇到这类的话题，都有办法写成这个儿童也可以阅读的文字。但是呢，也就是说，但是当你呢在不睡觉的时候做一些动来动去的事情的时候，又吹到风的时候，这个风邪就会很容易把你的血脉束住了，所以你整个人就麻掉了、瘫痪了，这样子。这俗称马上风，是不是？马上风听起来多么污啊！张仲景是说啊，睡觉的时候没有睡觉，动来动去，然后就微微的被风吹到了，然后就得了。那但是这样的一种手脚麻的瘫痪啊，如果要跟今天的那个中风画上等号，还是不能够完全画上等号，对不对？这个事情的奇怪的地方是，那个香港从前那个谭树渠老中医啊，他常常把中风的患者当这个桂枝五物汤再来医，而且他还特地把桂枝加到现在剂量的8两，黄芪加到现在剂量的8两，然后治好了。而这个对很多其他中医都觉得是不可能，如果是脑溢血的那种，应该不是这样治才对的。所以这个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可能需要，如果日后我们的这个业主愿意研究的话，就是要找已经是白银等级以上的圣斗士去研究谭树渠的医术，因为很快没有多少内容，去研究他的所有的治这些中风瘫痪的医案，看他的主症是不是有什么特征会让你知道那个不是脑溢血而是别的，就是怎么样抓才能够开对黄芪五物汤，这个等待日后研究。但是如果是今天的话就很单纯，就是这个人很容易手麻脚麻，你看黄芪五物汤。但是实际上的状况是手麻脚麻开黄芪五物汤不太有效，你必须要搭配祛湿的祛痰的药才会有效。那个必须它不是绝对必须啦，但是很多人都是体内有湿有痰，所以它有湿有痰有风，所以才竖起来了。 那祛风的药方其实无汤本身有，但是那个祛痰祛湿的药不够，所以它那个药性还是走不通。当然檀树渠那个瞒着开，就是什么桂枝放120克啊，不，我们那不现在量是37.5克，所以乘以8是多少？ 200多克。 对，桂枝煎啊，放啊，就半就半斤啦，对不对？桂枝煎300克，黄芪300克，就这样下了。那台湾的半斤是300克，然后病人就会说没钱了。就现在好的有效的黄芪很贵的呀，所以这样子硬的冲开。那张仲景这个地方讲的脉法啊，说寸口关上为尺中小井，这个脉倒是有意义的，就是通常这个血液啊不容易流到末梢的人，他的脉就是这样子，下焦脉有一点小小的紧紧的，然后上中上焦的脉就不太把得到了，就是他那个脉好像血管啊都被。而这个东西，这个寸口关上为尺中小井，这个甚至不是在代表它什么肝怎么样、肾怎么样、脾怎么样，不是的，而是这条脉、这个血管本身变成这个样子，就它的血流就是到不了末梢。那当然，以张仲景时代的话，只是祛风的，并且加多一点生姜，然后往外推开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的人夹痰夹湿的就多些，所以张仲景的那个时代的汉朝人好像是。就是动不动，因为没有出租车嘛，所以动不动就是要走路走路再走路。然后呢，可能那个那一带的气候也不是那么潮湿。当然有人吐我这个槽，说什么湖南河南还是有很潮湿的地方哦，可不是没有湿的哦。而张仲景的确是有风湿篇，对不对？但是张仲景时代的人好像就是体质比较偏干燥，比较偏阴虚，然后夹湿夹痰的状况没有今天人那么多。所以现在要做这个汤剂的话，就稍微要依据现在的人的体质再微微的调整。然后接下来呢，讲到痨病。那这个痨病，张仲景啊，他治疗痨病的两个很安稳的方，一个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一个是小建中汤，这样子可以吗？那这两个汤呢？我姑且这样说，我们中国人的医学观念是认为，痨病是先这个人有压力，自律神经紧张，然后自律神经紧张，终于会慢慢变成实质的肉体，你能够在医院检验到的病。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如果自律神经紧张、压力大、头痛，这个好像还没有到达小建中汤症，可是这个人。压力大到胃溃疡了，那这个就是小建中汤症，这样能够明白吗？就是从神经的紧张到达肉体的缺损的这个过渡期，也就是桂枝龙骨牡蛎汤到小建中汤的过渡期。也就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如果这个人简单来讲，就是接下来13至20条的这以下的几条的种种内容，他张仲景说人的痨是痨是这样，人的痨是那样。那这些条文呢，都还有一个可疑的点，就是这一条的这个状况，这个人应该用桂枝龙骨汤比较好，还是用小建中汤比较好的问题。那比如说，他说这个人男子平人，平人就是没有刚好，就是你说男子平人，就是平人就是刚好没在病的人啦、啊，那就是他不是病，他只是衰弱。这个今天叫什么亚健康是不是？就他不是病，他只是弱。那这个他的脉如果。太宽大，或者是这个脉拔下去觉得太没力，都是痨，就它能量不足。那宽大是因为代偿性的，力气越不够，脉会越是很努力的被撑宽掉。那然后他就说，一个人，那当然张仲景讲男人的时候，就这个地方的中国的古医书是这样子啦，没有特地标示女人的，男人就是一般人啦。就像英文的，有的时候英文的比较古的文字的话 ，man 就是男人，对不对？然后有子宫的人 ，woman 才是女人，是不是？所以古英文的话，人就是说男人 ，man， 对不对？那 mankind 就是人类嘛，对不对？那结果呢？有现代英文之后啊，开始有人吐槽这个东西了，像是这个有一个什么电影叫做《魔戒三部曲》啊，那有一个那个大魔王。叫什么索伦是吧？看什么？那个大魔王一个眼睛的那一只， 他旁边啊啊，对，他的旁边有九个那个戒灵，就是九个黑暗的那种好像魔神一样的东西保护他嘛。然后那个一般的战士都砍不死他，然后这个戒灵的口头禅就是 Man 是杀不了我的，然后就被一个人捅死了。那个人说我是女人。那这个是完全不是魔戒那个原作里面那个男人跟女人那个分法啦，啊，就是但是电影因为有现代英文，所以电影才这样给他加上去啊，就是就我不是人，我是女人啊。那这个啊，所以接下来这32章，他说这个人的脸色是苍白苍白的，苍白的脸色表示这个人容易口渴，而且有失血。那这个失血，其实失血的时候，比如说女人血崩以后啊，就月经血量太多，人好虚的时候，你说用桂柳母还是用小建冬，都有效。但是实际上在某些特殊的情况，是桂柳母比较有效。当然，你根本整个人没血，根本就补血，就治肝草，那另外算。就是失血以后到哪有效，或者说这个人呢，动不动就会发喘，那就算说他脉是都是拔起来比较浮的，因为它里面很虚，所以脉是浮的。那容易喘的人是小建有效还是桂柳母有效？这都是留下问号的啊。他说再来就是说这个人是短气里急，就这个人呼吸好像不深，并且他的下腹啊，比较里急，有的人说想要跑厕所，那有的人是说他的下腹部是绷紧的叫里急，那尿尿也不顺，然后有的时候呢会头昏，有的时候会容易流鼻血，啊，他说这些，然后小腹呢觉得闷闷的，或者小腹跟肥凸一块出来了，这就是劳。然后他就说这个劳呢，有的时候手脚烦，就是手脚啊有虚热，所以脚心发热，或者是手脚就觉得哎呀，反正也不舒服，反正也不舒服，这是劳的虚热状态。那而且呢，有的人是阴寒精自出，就是这个人呢，他的性器官啊没有温度，但是就很容易早泄。哇，这对男人很大的侮辱哦！现在忽然觉得张仲景写的话不好听，但是阴寒精自出听起来有没有比较高雅？好像也没有啊。当初我们台湾有一个老同学啊，女的家庭主妇，然后呢，她有一次很紧张的跟我讲说，那个就是张仲景后面那个有一个《诗经》家里面有一句话叫“阴头寒”啊，那个就下13章25条有一个“阴头寒”这件事情。那我们有个老同学家庭主妇嘛，那她有一次很紧张的，因为我们台湾人很保守，叫保守啊，那也不是啊，我不太保守，对不起。那个她就是欲言又止的跟我讲说，就她不好意思跟我讲，她就意思就是大，就是很委婉的，就是意思就是说，老公现在已经。就是40快50了啊，她就觉得，就是老公这方面有一点，就是不太能满足我了。那，这个，就是如果我继续啊吃不饱的话，我觉得我的这个婚姻应该会出问题啊，那种感觉。那当然后来，因为这老同学也是方剂用得很熟，我只是跟他说，那如果你要快点补好的话，那你就。给你老公做那个荐骨那边啊，用那个漏勺做艾草灸这样子。然后，当然那个同学自己也是会开药的，所以用药呢就给老公吃桂枝加龙骨牡蛎汤。然后呢，等到过了好像是2-3个月吧，那同学有一点小高兴的来跟我讲，说我现在老公没事了。然后而且呢，他还更加跟我炫耀说，你知道吗？哎呦，这个用艾灸啊，那个用那个大漏勺装艾草灸那个荐骨啊，你知道有多好？你知道，我每灸一次就觉得我老公臀部变得坚挺了。就是你知道，就是那个女生就看着老公就觉得这是我的食物，你拜托肉食要维持给我好一点，就那种就很紧张，你知道？她就觉得人的。那个同学就跟我讲说，其实婚姻这个东西哦，就是他的灵魂伴侣到处都有了，我要看电影可以到朋友家去看啊，但是。就只有要吃肉，就只有一个老公可以用，所以这个老公不能用，真的是很糟糕的。然后呢，等到他那个跟我夸赞自吹自擂，他把老公整得多好以后，那回过头来就悠悠的感叹一句哦，就他说，当你过那几个月哦，你真的才会明白张仲景说的阴头寒是什么感觉，就是 是她觉得她老公抱着她，她也觉得就是没有那个快感，没有那种燃烧起来的感觉。哦，但这年头印度来的人很多啦啊，所以你不要笑别人。那所以就是在种种种种都加在一起，就是你可能有这么多这么多症状，但是呢张仲景说没关系，我教你一下，就是如果比较偏这一边这一边的特征多一点，你用桂龙木；如果比较那一边那边的特征多一点，你用小节点龙，这样子。那其他的各种虚劳你看着办吧。啊，就是他就说，如果你要什么样的虚劳比较好，用桂龙木比较好呢？他就说这个人啊是失筋家，就是这个人他的自律神经偏紧张，所以他的那个性交时间会很短，很快就卸掉了。交感神经紧张的人是容易卸的，甚至是梦遗之类的啊。那这种很容易就卸掉的人，就是因为张仲景是这样子，这个很会什么的人就叫家，这个听得懂吗？很会画漫画的人叫漫画家，对不对？所以很会咳、很会感冒的人，张仲景叫他风家；很会咳嗽的人叫咳家；那很会专长就是失筋的人叫失筋家，要给尊称的啊。那这个很会失筋的人呢、啊，他的少阴脉啊都是弦急的。那我曾经跟同学讲说，如果你是刚射完精的那个男人的脉，他的这个右尺脉应该会好像绷成一条，跳得很努力这样。我说像是一个泡泡出来。然后很多同学讲说，我昨天才射过，哎，没有这个脉，你乱说。那好嘛，就是张仲景讲的是弦急，或者就是失筋家的那个脉啊、哦，他第二行有一个脉得诸抠动为紧，这个脉其实非常准，但是初学者可能把不到那么细。就是这个脉啊，一小坨，然后好像有一种震动感，但是那一小坨按进去就是空空的，就是一小坨很滑，而且活动的它好像过动儿一样，就是一小坨脉像过动儿一样的跳法。可是一按下去就觉得，哎，里面像个水泡一样，像个气泡一样。这个脉就是张仲景认为的失筋家的脉。然后呢，他说阴头寒啊，阴头寒已经形容过了，就是你的另外一半会觉得好没感觉哦，叫阴头寒。那个目眩，这个在《金匮要略本》里面是写作目眶痛。那我觉得目眶痛是一个好用的辨证点，就是我遇到过那种他觉得眼眶有一点发疼的患者，桂枝龙骨汤一吃就好。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要照桂林本就再说了？我觉得送本不错。那而且呢，如果你要用眼睛感觉来开药的话，我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开法，就是你有没有有的时候会眼眶疼一下，有的话就开桂龙。那有没有你常常会觉得眼睛酸啊，有的话就开小建龙，就是眼眶痛开桂龙，眼睛酸开小建龙。因为小建汤非常养肝，所以小建通汤症的人，他的肝通常都是肝血不够，眼睛特别容易干，眼睛特别容易酸，所以眼睛就说，哎，好容易眼睛酸的，就是小健康吃几天就不酸了。怎么样？没有几天呐、啊，几天就医好了，吃几天就医好了。然后呢，容易掉头发是桂龙母，这个桂龙母治容易掉头发是非常有效的，但是还是一样，就是有的人吃桂龙母就是一吃就上火，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桂龙母。遇到这个人的自律神经怎么样都不肯松开的，就会药症相反。就比如说一个人他的症状是，因为我开这个人的药是很早以前，所以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很意识到那个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症的那个交感神经因实这件事情。所以那个年头，那但是同一个人是这样子哦，同一个人他那个自律神经紧张，他是这样子，他说自律神经紧张，就是那个人他原来是随时随地都心慌慌的找人上床的，就是性欲非常旺盛的。可是我让他吃了什么真武汤以后，他觉得哎，现在舒服了，性欲很平息。所以他的自律神经是用附子撬得开的，就是那个交感神经紧张用附子是有用的。可是后来这个同一个人跟我讲说，哎，我最近啊、哦、常常会梦遗耶。那我就说那这样吃桂龙母了。结果那个人跟我讲说，我吃了桂龙母以后每天都梦遗。然后那另外有一个就是台湾那个社交圈有所谓贵妇头发比较稀疏，然后他跟我讲说 他的头发掉得厉害，我说这个可以吃桂龙母，我要配给你。就他吃了桂龙母以后说，吃了之后马上牙龈肿大上火，头发掉得更凶了。就是当你的自律神经已经紧张到过了一个点的时候，桂龙母的药性反而会被弹回来，变成药症相反，就是什么症状吃了以后变更严重。所以这个要稍微预告一下，就如果你的这个吃桂龙母反而症状加重的话，那纯粹一个身体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你要先吃柴龙母，把那个交感神经打松，然后打松一段时间以后，比如说两个礼拜柴龙母之后，再试一次桂龙母，看这个药性能不能进去。那如果药性可以进去的话，那其实治掉头发是很好的方子。那当然我们到了后代有一个二加龙骨牡蛎汤，就是它是把桂枝龙骨牡蛎汤里面就是放白为加附子，还拔掉一个桂枝还是什么，但是我们桂就不拔了，就是加附子再加白为，因为白为这个药稍微有一点清上焦热的效果，可以中和它加了附子更热的药性，那加了附子它的效果会加强这样子。那可是呢，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像唐朝孙思邈的千金方里面，以小建中汤为基本结构的方剂多得不得了。那这些各种挂这个又挂那个，什么十四味建中汤，什么勒令建中汤，什么什么一大堆的，那个建中汤结构里面，你要加挂龙骨跟牡蛎是完全可以，就是效果没有问题。但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历代的那个临床的感觉是，除了那个二加龙骨牡蛎汤还可以用之外啊，你再多挂几味药，这个方就没效了。就是那种纯粹的龙骨牡蛎框架，好像它已经有一个载重量的限制，就是这条船已经载龙骨牡蛎了，你要处置这个东西，你再多挂一点什么东西，它走不动了。就是，但是很奇怪，但是问题为什么小建中汤那边你加挂这个东西就可以，那也挂龙骨牡蛎，但是还是走得动啊？所以这是一个逻辑上的不通，说不通的地方。所以这个我暂时不知道为什么这边好像逻辑上说不通啊。那但是呢，他说如果这个人脉呢非常虚，而且拔起来跳得慢慢的很空，就是急虚空指，空就是冲管子啦。你知道如果只有一圈冲管拔起来是什么感觉你知道吧？就是虽然有个那个形状，但里面就空空的，一压就凹掉了。那他说哦，对了，刚刚想到这里，我忘记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忘记说了，我现在就算现在说你回家也会忘记，那这些断片都要靠你日后听录音慢慢复习啊。那就是同样是这个尺脉虚阳气不够，少阴篇里面的真武汤常常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你的右尺脉是浮出来的，就是阳虚到浮起来，这个是真武汤。可是呢跟真武汤差不了多少的那个结构附子汤的人，他是整个右尺脉是凹下去，就是你肉眼都看得到，右尺的地方肉比较凹，也就是真武汤那个东西，其实两个都有关系到内分泌，但是呢，真武汤关系到的内分泌比较是那个什么肾上腺的那个让你有精神的那个内分泌，那附子汤关系到内分泌是让你比较有办法怀孕的那个内分泌，就是。所以就是因为中医根本没有内分泌的观念，对不对？所以这东西西医说这个人激素什么什么激素的东西，中医都完全是用一些什么气啊血啊痰啊风的东西在乱解释一通的。所以我只能说临床上来讲，同样是内分泌不够的东西啊，附子汤尺脉是这样凹下去一块，那真武汤呢阳虚的情况常常是凸起来一块。那这个他说这个人可能是清谷王血失精，那清谷的话特效药是四逆汤，所以不管他。那这个王血失精呢，这个王血失精刚才也讲了，那王血是这样子哦，因为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可以立刻让人觉得血没有那么少，所以那个如果是女人因为某某不明原因大血崩了之后，是马上喝桂龙母是可以让你这个元气束住，不要虚脱掉，这样可以听懂吗？或者是外伤失血一样，就是你就是血不够了，人要发昏了，眼睛已经发起来开始发黑了，赶快喝桂龙母束住你的元气，不要散掉。那他说如果你的那个脉是扣动为紧的，那这个就是那种 关系到性的机制的那种紧张脉，那这样子的话男人就会很容易失精，那女人呢因为比较分散，因为不准她干嘛，所以女人就会 做色情梦，哦，在梦里面梦到与人交合，但这个东西不用色情梦啦，就是有性幻想啦，然后看到那个电视上的帅哥就心里头揪得好难过啊之类的，就是你自己知道自己会有那种感觉啊，那这个是自律神经在紧张啦，所以要是桂龙母稍微把它平复一下。那他说这个情况下桂枝龙骨牡蛎汤有效，天雄散也有效，但是天雄散的麻烦呢就是其实这地方啊，刚刚下课有同学提到说你不是讲说附子类的东西啊要白术比附子少才能入下焦吗？可是天雄散就不是这样子，这是一个例外。但是你又或许可以这样讲，就像清朝的陈修元说，如果你的腰痛是在这个正后腰以下的腰痛的话，天雄比较能够药性往下钻，所以是不是天雄因为它本身药性就是往下钻的，所以它就不受这个白术把药性绕在那个带脉的约束？那当然这个我也不知道。那但是呢现在天雄也有时候买不太到好的，所以清朝也有陈修元说啊，天雄不行的话，你用那种超大颗的附子也可以啦，反正气足就往下了。那这样的一个药物结构来讲的话，有桂枝，有龙骨，然后有这个特别固住男人的精的天雄，感觉上好像也是可以调到自律神经。那白术呢，帮忙消化什么什么，听起来好像也可以啊。可是，天雄散。我觉得临床上不太好搞，因为你这个比例磨成粉以后，那个龙骨的粉吞下去很碍胃，你吃以后胃很不舒服，然后这样天雄不好买，那同样的东西桂龙母汤也有效，那我就觉得天雄散是不是不用就算了。那当然如果你要岔开来说桂龙骨跟天雄散它的作用有什么不一样，那有一个医案我记得不是很清楚，那是当年大陆的老中医，一个叫做蒲抚洲的中医，他在治疗一个好像是水肿的患者，治到某个点的时候他就切去天雄散来吃，他就治得很好，就天雄散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特别的什么功能，但是对不起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了，而且想不起来请容许我自己乱找一个台阶下，就是这种这个什么什么方哪个中医在一个什么你想不到的地方用得特别有效，这种事情对于初学者来讲是不必的，因为初学者要练习的是正确的全架子，所以你都完全吻合这个方的时候开药，不吻合的时候就两手开说我不会，这样子最容易进步，你硬要逞强乱开把全架子弄歪掉的时候反而不好，所以你的练中医的头三年先不用急着去学那些这个方怎么样开在别的地方有什么奇怪的效果，因为那些就是赌赌看，那张仲景的方子如果让你很安稳的都是主症完全吻合的开才会就是该有的疗效有这样子。那然后接下来又几条啊，他说这个脉呢有的人是脉特别虚弱细微，然后喜盗汗，那就是他一睡着就一身汗，那这个一睡着一身汗到底是啊桂龙母有效还是小健有效？答案是都有效，有的时候这个人比较偏那个自律神经一点，桂龙母比较有效，有的时候这个人比较偏阴虚体质一点，小健比较有效。像小健虽然有桂枝什么东西，但小健其实是超治阴虚的，他治的那个阴虚是这个人他不容易从食物里面摄取营养成分的那种阴虚，就全身性的营养不良，小健非常强。 所以直接用葡萄糖代替 单糖就可以，所以用麦芽糖、葡萄糖，用麦芽糖跟葡萄糖，临床都是有效的。其实你这样说也是对哦，我每次煮小健要加那个麦芽糖，都搞得好麻烦。如果葡萄糖有效就算了。那这个，因为汉朝人是坐不住葡萄糖嘛，所以才要用这个麦芽糖。但是我们的话，葡萄糖调一调还比较简单哦。那这个再来呢，他说人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脉大的时候啊，他说这个人的背啊就容易开始僵硬了，然后有的人呢是消化能力不好，容易肚子肠胃机能混乱，或者是马刀夹硬，马刀是一种蚌壳， 缨呢是挂在，缨这个字是挂在脖子上的贝壳叫做缨。那马刀夹印的意思就是你的淋巴摸得到一块一块的东西。那我有一个小舅舅，他真的就是那种常年活得很辛苦的人，但他那个辛苦也是活该了啊，就是因为他也是那种就是不愿意服输啊，要努力端自己架子的人。那我那个小舅舅他就是差不多到了50多岁的时候，你把他的脉，他就是整个脉都打片，就是很宽大。然后呢，把到这个脉呢，差不多这个时候，他的淋巴呢，也不是恶性的，那淋巴就一大坨一大坨的，就是等于是这个身体里面的气血啊，流的都不顺的时候，这个淋巴也会开始淤积了。那然后另外有一种呢，脉比较小又跳得慢的，就这个人动不动就喘啊，叫他运动一下啊，大家一起去跑步，跑没两步就不行了，那大概这样的状况。然后他说手足冰冷，手脚冰冷的呢，有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人的老造成的，因为自律神经的紧张一样会造成血管的缩紧，那这样的话手脚也会冰冷的。那当然你说这样的手脚冰冷，你要用附子啊，还是要用什么小建桂龙母，是都可以，就看哪一边的主症多一点就用那边。那然后这边他说比较有这些状况的话，就算小建中。他说忌虑就是容易心悸，像《伤寒论》里面啊，感冒心悸就太小建中啊，因为虚了。然后呢，容易流鼻血太小建中，然后容易肚子绞痛太小建中，那容易梦失惊太小建中。那不过呢，前面不是讲失惊家嘛，所以等于是醒着早泄是桂龙母，睡着了失惊是小建中。那又或者是这样的，小建中当治的是。我这样子说啊，不晓得有没有男生会勇敢的对我点一个头啊，还是我会得不到任何认同。就是当一个男生如果已经是身体很虚的时候，还硬的行房，然后又射掉很多之后，有没有男生曾经像我一样感觉过，就觉得手心在发烫？有没有过？就手心发热，就是已经很累的时候，还硬的进行性行为，然后射精以后，就觉得手心烧烧的。他这边写的是手足烦热，四肢酸疼，有没有人有过？ 熬夜 哦，熬夜会啊，好吧。那果然就是日常生活不够淫乱啊，只有我一个人会有这种感觉。那这个就是那种射完精以后就觉得哇，手心开始发热了，这样的感觉，或者手脚开始发酸了。那这样的时候代表你的整个物质的身体也需要抓更多的养分进来修补它，就你已经伤到了，就你把自己伤到了这样的状态。那这样的情况用小建中，那小建中它的药理呢，像桂枝龙骨汤等于是桂枝汤的这个走气运行营卫的这个路径里面加挂龙骨牡蛎，所以它经过的地方如果有这个自律神经的紧张，它都会安抚一下，提振一点副交感神经，这个是在神经这一块是蛮容易理解的。那小建中汤是这样子，它是桂枝汤芍药加大，那桂少芍多，其实人就是处在一个准备吸收营养的模式了。而且桂枝汤的里面芍药加大，桂枝汤的作用场域又会被缩在一个中焦的地方。所以这个中焦的活力会特别的旺盛，就是人处在准备吸收营养的模式，然后中焦的活力又特别旺盛的时候，里面再加一碗的麦芽糖。为什么？因为一个劳到身体有缺损的人，他往往啊消化机能已经差了，那差了之后，他就变成说，就算吃饭，他也没有消化能力好到可以吸收营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给直接给你单糖。他喝到肚子里，身体一吸收到这丹糖，就变得先有力气了。然后这个先有力气，他就可以紧接着靠着这个药本身的那种对营养的那种吸力，然后用丹糖带头，让你的消化系统整个得到了一个基础的营养。然后接下来吃什么营养，就都吸收进来了。所以它是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吸收营养的能力，来修补你这个有形的身体的缺损。请说。 你说麦芽糖是没有甜味的，那可以用？ 我没吃过，那什么东西？ 我 买过， 是麦芽糖，但是更没有甜味。 不是这样子的， 他们这个没有，他们就自己熬，他们这个没有，他们就自己熬麦芽糖，很好，就是你才会一点甜的。我 自己熬， 很好吃，很好吃。 对， 我的意思是说，你为什么要提出一个那种珍惜度很高的产品来问我呢？啊，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鬼啊。就正常来讲，麦芽糖应该是甜的吧？ 很甜，很甜， 对啊。就为什么你要特地买那种不甜的？对对，就是有人是这里在座有麦芽糖专家的啊，所以你们就是什么，请把你的供货线给我的买药团啊，大家跟你买啊，对不对？好。我们这个我们这边的买药团，宗旨就是有钱大家赚啊，所以就是谁有好的产品拿出来，大家觉得好用的话，都跟你买啊。那所以小卷胸汤，我自己的故事是这样：有一次我真的熬夜熬到很累很累了，那个熬夜是这样子。那故事情节啊，前因我说那么多干嘛？突然觉得我这种差题有点无聊，就是从曾经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跟教授出差到日本，然后到了日本，因为那个时候教授时间安排非常紧，在日本只待了3天2夜，在东京，所以我就把那个时间排到超级密，就是到了之后什么半夜吃宵夜还要吃4顿这种密，然后就地铁线到规划最短距离路线，然后先到哪再哪，然后就连续的这样狂奔，然后我后来就觉得，回来之后就觉得啊，这人生实在是太充实了。我3天2夜之内过了一般人7-8天的行程，但我现在去日本就是过这种日子，所以同团的人都几乎就是被我玩惨掉啊。那就觉得哇，这样过日子实在太有效率了，那就很高兴。然后接下来回到台湾以后，就也是每天都用这种方法过日子，觉得这样的人生好充实。我是一个怎么讲？我是一个很高效能人士之类的。然后呢，就这样过了几个礼拜，然后就把时间都塞得满满的，然后就过了几个礼拜，然后就开始长口疮了，然后就完全燃烧的活法。然后我过去长口疮就是当归补血汤一喝就好，然后喝了当归补血汤没效，然后就只好煎了一个原方原铁的小建中汤，然后喝掉以后就陷入重度昏睡，然后一天睡23个小时，然后口疮好了。就是，也就是说，你不够虚劳的时候，你可能当归补血汤借一点，就是从肝里面掉一点固醇血就可以。但你真的已经把自己玩坏了，那就非得用小健康不可了。所以我要说的是这个故事，就是说，你今天说我哪里虚，你如果虚的不是那么虚的话，你这个一般般补药东吃西吃也可以。但是你真的已经虚到，就是已经伤到了的时候，你必须要用那种这么重剂量的小健康汤把你打。硬的把你打入还债模式，那如果不是到这个剂量，就没有办法把你打成还债模式。如果你没有到那么虚的话，有的时候喝了当归补血汤就觉得好困了，就一直想睡。那个少少虚，只要不强的药就可以把你拨入还债模式。但是如果是大虚的话，就需要那个力道比较强的方子才能把你逼入还债模式，这样子。那当然很多人是吃了肾气丸会狂睡，但也曾经有过，就是有人是吃了那个张仲景那个补肾水的猪肤汤以后狂睡。总之你虚什么补什么的时候，身体会强行关机进入还债模式，这样子。哎，请说。 那如果他这个人有阴实又虚，这个会不会补到阴实那边去？也不是这个人 有阴实又虚啊？ 对， 很多中医都喜欢说有形的营养是属于阴，所以你已经有阴实的体质，增加这些营养就会容易让你的肿瘤长得更旺盛之类的。但是小建中汤它的，首先如果你是问小建中汤的话，它的药物结构还是会让这个方非常活泼的，所以它即使有那些有形的营养在流动，这个方不能叫做阴药吧？就是你要能够补到阴实，要那种完全没有生命能的东西，就是要那种完全死掉的营养，而不是完全没有生命能的营养。比如说，精致白砂糖 比黄砂糖要没有生命能，比如说精致盐比海盐要没有生命能，或者是那个健身房给那个练肌肉人吃的那个高蛋白比牛排没有生命能，就是那种相比而言很没有生命能的东西会补阴食，这样子。那我们中药材还是有基本的生命能在里面的，就还没有到那个会补到癌细胞的那个层级的饮食，这样子。那接下来小健康生活里面紧接着就给一个加减法，就是黄芪健中汤。那在这边的话，五行诀里面的大阳大汤，这个黄芪健中汤是黄芪放五两的，可是张仲景的黄芪健中汤是这样子，他不想让那个其他的加加减减打乱小健中汤原来的框框，所以为了不让加减要拉歪了这个方剂的框架，所以他就会什么都只放一点点。那所以如果你是有把握的话啊、哦、如果是有把握的话，这个辅行诀的那个又加党参，这个虽然不加人参也没关系了，又加党参又加五两黄芪的那个比例的小健汤，黄芪健汤比较会快有效。可是你如果觉得想要维持这个方剂结构完整度的话，那你就照张仲景的这个开法，比较省药钱，那还是会有效。那张仲景的这个稍微加一点点啊、黄芪的那个小健中汤，黄芪健中汤，他说如果这个人胸口容易闷容易喘就加生姜，但是这个生姜其实也不是那么绝对是对到胸闷，对不对？所以这个就算了吧，因为不一定。然后他说可能生姜跟黄芪同用的时候，他会能够把一些水毒推掉，把气推上来之类的，但是这个就不强调啊，因为临床不是那么有意义。那至于说他说肚子胀你就不要加红枣了，那反而加茯苓，把它抽的把那个多余的水抽掉。那如果他说如果是便秘的人呢，你也不要加红枣了，那你就再加点枳啊，今天是枳壳。那我就说对我来讲，那个黄芪健中提锤结构就是黄芪健中汤里面黄芪放多一点，但是呢不加红枣，加茯苓，加枳壳，这样子的话就容易把小腹的那块就拉上来啊，那人的身材看起来就年轻很多了。那他说肺气虚损的人加半夏，那这里的话我也不知道加半夏是为什么，加半夏是三两哦，还不减半。所以这个肺气虚损的意思是说这个人的肺里面有很多痰把它闷住了吗？还是说加这个半夏会让这个人能够切换到副交感神经的力道大一点之类的，不知道。所以像黄芪健中的加减法，基本上我们临床的话，那个气短胸闷加生姜不太这样加，那肺气虚损加半夏不太这样加，所以剩下的就是调肚子的大小的那些东西了。那黄芪健中呢，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累到伤到胃溃疡的人，那是很适合用的。不过胃溃疡的话题我们明天再起个头再来讲吧，现在下课了。